韩长儒列传第四十八。御史大夫韩安国者，梁成安人也，后徙睢阳，常受韩子杂家说于邹田生所，是梁孝王为中大夫。吴楚反时，孝王使安国及张宇为将，汉无兵于东界，张宇力战，安国持重，以故吴不能过梁。吴楚已破，安国张宇名由此显。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，令得自请至相二千担，出入游戏见于天子。天子闻之，心服善也。太后知帝不善，乃怒梁使者伏见，暗责王所为。韩安国为梁使，见大长公主而泣曰：何梁王为人子之孝，为人臣之忠，而太后增服刑也。服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，自关以东解合纵西向，为梁最亲为艰难。梁王念太后地在中，而诸侯扰乱，一言弃下数行，贵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。吴楚已故，兵不敢息，而卒破亡，梁王之利也。今太后以小节科礼，则望梁王，梁王父兄皆帝王，所见者大，故出称帝，入言景，车骑皆帝所赐也。即欲以差陛县驱驰国中，以夸诸侯，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。今梁使来，折案责之，梁王恐日夜提气思慕，不知所为。和梁王之为子孝，为臣忠，而太后弗恤也。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，太后喜曰：为言之帝。言之，帝心乃解，而免官谢太后曰：兄弟不能相较，乃为太后宜忧。昔见梁使，后赐之。其后梁王亦亲欢，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值千余金，名由此显，结于汉。其后安国作法抵罪，蒙玉立田甲辱安国。安国曰：死灰独不复燃乎？田甲曰：燃即尿之。居无何，梁内史缺，汉使使拜安国为梁内史，其喜中为二千担。田甲亡走，安国曰：甲不救官，我灭尔宗。甲因肉袒谢，安国笑曰：可尿矣，公等足与治乎？足善欲之。梁内史之缺也，孝王心得其人公孙轨悦之，欲请以为内史。窦太后闻，乃赵王以安国为内史。公孙轨杨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义帝事，恐汉大臣不听，乃因使人赐汉用事谋臣，即杀故吴相袁盎。景帝遂闻轨胜等计划，乃遣使捕轨胜，必得。汉使十倍至梁，相以下举国大所，越于不得。内使安国闻轨胜逆孝王所，安国入见王而泣曰：主辱臣死，大王无良臣，故事纷纷至此，今轨胜不得，请辞赐死。王曰： 何至此？安国弃树行下，曰：大王自夺于皇帝，属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，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。孝王曰：夫如也。安国曰：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，然而高帝曰：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，故太上皇终不得治世，居于溧阳。临江王嫡长太子也，以一言过废王临江，用公元氏卒自杀中尉府，何者？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。语曰：虽有亲父，安知其不为虎？虽有亲兄，安知其不为狼？今大王列在诸侯，越亦挟臣服说，犯上谏，挠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治法于王。太后日夜提气，幸大王自改，而大王终不觉悟。如有太后公车及宴驾，大王上谁攀乎？与未足，孝王弃树行下，谢安国曰：吾今出鬼圣。鬼圣自杀，汉使还报，梁氏皆得势，安国之力也。于是景帝太后亦重安国。孝王卒，恭王即位，安国做法师官，居家。建元中，武安侯田汾为汉太尉，亲贵用事。安国以500金物为汾，汾言安国太后，天子亦素闻其贤，即诏以为北地都尉，迁为大司农。闽越东越相公，安国即大行王辉将，魏至越，越杀其王降，汉兵亦罢。建元六年，武安侯为丞相，安国为御史大夫。匈奴来请和亲，天子下意。大行王辉燕人也，朔为边吏，习之胡氏，亦曰：汉与匈奴和亲，帅不过数岁即复背约，不如勿许，兴兵击之。安国曰：千里而战，兵不获利，今匈奴复戎马之足，怀禽兽之心，迁徙鸟举，难得而至也。得其地不足以为广，有其众不足以为强，自上古不属为人。汉数千里征利，则人马疲，鲁以权制其弊，且强弩之极，使不能穿鲁缟，冲锋之末，力不能飘鸿毛，非出不敬，莫力衰也。击之不便，不如和亲。群臣异者多附安国，于是上许和亲。其明年，则元光元年，雁门马邑豪聂翁一因大行王辉言上曰：匈奴出和亲，亲信边，可又以利。因使聂翁一为谏，王入匈奴，谓单于曰：吾能斩马邑令成立以成降，财物可尽得。单于爱信之，以为然，许聂翁一。聂翁一乃还，诈斩死罪囚，悬其头马邑城，是单于使者为信，曰：马邑长吏已死，可即来。于是单于穿塞，将10余万骑入五州塞。当世时，汉伏兵车骑财官30余万，匿马邑旁谷中。魏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 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为将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诸将皆属护军。曰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，王辉、李希、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。于是单于入汉长城五州塞，未至马邑百余里，行略鲁，途见畜牧于野，不见一人。单于怪之，公封遂，得五州卫使，欲赐问卫使。卫使曰：“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。”单于故谓左右曰：“即为汉所卖，乃引兵还。”出塞曰：“吾得卫使，乃天也。”命卫使为天王。塞下传言单于已隐去，汉兵追至塞，独伏击即罢。王辉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，夺往击辎重，必与单于精兵战，汉兵势必败，则以便宜罢兵，皆无功。天子怒王辉不出击单于辎重，善引兵罢也。辉曰：“使曰鲁入马邑城，兵与单于接，而臣击其辎重，可得利。今单于闻不至而还，臣以三万人众不敌，只取汝耳。臣故之还而斩，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。”于是下辉廷尉，廷尉当辉斗挠当斩。辉私行千金丞相坟，坟不敢言上，而言于太后曰：“王辉首造马邑事，今不成而诛辉，是为匈奴报仇也。”上朝太后，太后以丞相言告上。上曰：“首为马邑事者辉也，今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，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，辉部所击其辎重犹颇可得，以慰士大夫心。今不诛辉，无以谢天下。”于是辉闻之，乃自杀。安国为人多大略，至足以当世取和，而出于忠厚焉。贪嗜于财，所摧举皆廉士，贤于己者也。余良举胡遂、臧固至他，皆天下名士，是亦以此称慕之，为天子以为国器。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，丞相田汾死，安国行丞相事，奉引堕车检。天子亦至相欲用安国，时使视之检慎，乃更以平吉侯薛泽为丞相。安国并免数月检狱，上复以安国为中尉，遂于喜为卫尉。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，出上谷，破胡龙城。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，复失之。公孙敖大王族皆当斩，孰为庶人。明年匈奴大入边，杀辽西太守，即入燕门，所杀掠数千人。车骑将军卫青击之，出雁门。卫尉安国为财官将军，屯于渔阳。安国捕生虏，言匈奴远去，即上书言方田作时，请且罢军屯。罢军屯月余，匈奴大入上谷渔阳。安国毕乃有700余人出与战，不胜复入毕。 匈奴掳掠千余人及畜产而去。天子闻之，怒，时时责让安国，徙安国义东，屯右北平。是时，匈奴鲁延当入东方。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，后稍敕书下迁，而新姓壮将军卫青等有功亦贵。安国既疏远，默默也。将屯又为匈奴所欺，失亡多，甚自愧，幸得罢归，乃亦东徙屯，亦呼呼不乐数月，并呕血死。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。太史公曰：予与胡遂定律例，观韩长儒之意。胡遂之深重隐厚，士之言良多长者，不虚哉。胡遂官至詹事，天子方以以为汉相，会遂卒。不然，胡遂之内敛行修，死居功君子也。